嗱，今晚啊揾咗陶瑾新上嚟啊，咁啊大家知佢立法會議員咧，區議會二 有冇判錯？ 唉，呢個咧就係十年，應該2012年開始先有嘅態度啊。不過咧之前咧我做一啲 warning 啊，即係唔中意睇我節目嗰啲，我警告啊，就係你唔好睇。嗱，我的樣子就係咁衰噶啦，我講嘢就係咁，我就咁自己噶，你唔睇就算數。咁睇嗰啲咧就要 CLS 嗱 comment 咧 like 咧。同埋咧，係 share， 同埋有一個叫做點講 subscribe 訂閱我哋節目，咁我哋轉數快 number 係6809941 6809941。嗱唔睇就唔好睇啊！我樣就咁衰噶啦，我係幾吉噶啦。咁啊，今日咧揾阿土上嚟咧，即係要度一度 graphic 噶嘛嚇，即係每次上嚟啊嘛，即係個靈感喺邊度嚟咧？咁啊，日日喺度即係篤咯，揸住書筆喺度篤喎，又喺度托住個下巴喎。咁啊，誒睇睇日期。6月18日，公元2020年，咁啊好諗啦嚇，咁哎618元帥， 哇， 啲點解？喂，唔 有冇代溝啊，大佬？ 冇，有人識噶，有人識噶，大佬。 係咯， 嗱，第一代溝我嘅香港本地政治嗰啲識，第二讀土木工程以及應該土力工程 Geotech 嗰啲一定識得618雨災。618雨災咧，即係1972年咧，香港發生618雨災嗰日咧，窮人同埋有錢人嘅命運都係一樣，都死嚇，都死，即係冧樓啊！ 唔係喎，你講起618咧，我突然間諗起咧，嗰咪啲消防員咪掘，咪喺度掘啊嘛，掘咗邊個出嚟？知唔知？ 烈顯倫啊嘛， 係啊，佢最近都仲。講嘢喎， 哇 ！He still alive, OK？ 即係 after 咁多年之後啊，即係玉和道半山區玉和道咧，嗰度都冧攔腰斷咗咧兩間大廈嘅。咁啊，而家咧即係有啲夾硬講啦嚇，即係其實唔係夾硬講嘅，即係而家香港就係狂風暴雨嘅。阿健仔整個 graphic 嚟睇下，唔該嗱，我作咗管理啲香港人末日 ，OK？ 而家整個國安法出嚟，咁樣劈落嚟。咁香港唔死都唔得啦，即係仲慘過618嘅。OK， 咁咧就今日亦都好特別嘅，就係喺北京同埋呢個珍珠港，夏威夷嘅珍珠港兩件大事。首先啊，就喺珍珠港嗰度咧，就呢個蓬佩奧同埋楊潔篪咧，咁咧佢哋傾完之後就冇提到香港、台灣、新疆等問題嘅。事前好多人覺得啊，中美講數可能一定會講到三 萬。你估會唔會冇講啊？ 梗係有講啦，閉門會議啊嘛，仲有此地無銀300兩啊嘛。啊，呢、這個楊潔篪話啊嘛，一定會咧，即係insist一定會咧係推行港版國安法啊嘛。嗱，我就冇事嘅，不過咧飲啖水，咪頭先俾你人激親啊。咁啊，我相信部分香港人都好失望。冇事啊，唔使擔心。咁啊，另外喺北京咧，就依個人大依個常委會開會啦。咁啊，證實咧呢個港版國安法咧正在咧係草擬當中噶啦。OK， in details。咁啊，嚟到香港咧，就係因為彈出嚟嘅消息就話咧有樣嘢。咁你啲大陸佬咧成日話香港咧咩話外國。干預香港啊嘛，外部勢力干預香港啊嘛，咁所以咧夏威夷珍珠港嗰個會議咧十分之重要嘅，咁啊睇下有冇干預，咁啊但係今日咧就唔用干預兩個字喎，用咗勾結 ，OK？ 我真係好想請教陶瑾新啊，咩叫勾結？ 喂，我真係走去查字典喎。 係啦， 勾唔係因為點解咧？因為我估咧，即係如果你香港立法咧，就唔會寫到呢啲咁嘅字嘅。 係 啊 ，OK。這個是很中國特色的，這個就 是 就是我想其他地方都沒有了。那我去查字典呢，就其中一個呢就說是暗中去做一些不正當的聯繫 是 和結交就叫勾結 那 於是我打下去呢，就我有些 group 啦，即是譬如一朋友那他說你都發緊夢啊，你暗中啊嘛，咁我明勾咪冇事咯，明結咪冇事咯，咁我咪明勾咯，係咪一個？ 唔係你邊本嗱呢個係中國嘅法典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咧，還是係啲咁嘅詞海詞語咧？ 我睇打 睇啲有啲你知網上好多字典噶嘛，係咁好多啲工具啊嘛，咁你咪試下咯，係咪啊？啊真係有喎、啊哦、，OK， 咁我又覺得咁喎、啊，嗱，如果佢某程度嚟講，我今日下晝見到有一個好似訪問嗰個內地律師啊，港台嘅好似，佢都好得意喎，佢話勾結係咩咧？就係、是暗中去唔係佢話佢聯繫去做一啲犯法嘅事，嗱咁呢個有意思喎、啊。如果係真係咁咧，咁咪即係等於 common law， 即係普通法裏邊嘅叫 conspiracy， 哦， 啊、即係串謀， 串謀 啊，串謀，但係串謀梗係唔通明嘅，冇明噶嘛，係其實係隱密咁樣、嗯，然後就去犯一啲法， 嗯， 咁嗰、那個如果你串謀去打劫，咁咪打劫咯，咁咪犯法啦，係嘛？未打劫到串謀去打劫都係犯法。 嗯 ，OK，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我諗大陸就唔係咁諗喎。 嗯， 啊，佢唔係話勾結去做一啲犯法嘅嘢喎。 嗯， 佢勾結去干預香港。 係， 啊，咁咪死啦。咁跟住好啦，咁我見嗰個大律師話干預係咩意思咧？ 嗯， 影響。 嗯， 咁即係任你講。 咩叫影響啊？ 係咯，影響即係任你講。仲有喎，咁你影響乜嘢咧？乜實會嘅喎？嗱，你諗下。你香港例如是國際城市， 係 咁你嘅我當啦嚇嗰啲咩 genetic food 係嘛？ 嗯， 咁啊跟歐盟嘅標準，跟美國嘅標準， 係 跟大陸嘅標準，因為你香港自己定嘅標準。 嗯， 喂人哋嗰啲咁嘅食物嘅貿易啊，係、多咗同少咗好多 percent 喎。 係， 如果你跟個緊啲嘅咧，嗰、那個符合到呢個標準咧，佢、就賣少咗好多十億一年都唔頂喎。 嗯， 咁啊變咗可能歐洲賣曬啦，美國啊賣唔到啦，咁都唔頂嘅喎。 嗯， 好啦，咁佢一定影響你喎，想。 嗯， 咁佢商貿嘅 lobbying 算唔算係咧？定話你講緊一定係政治咧？啊、嗯，政治就死啦！咁咩叫政治咧？ 係 啦，政治中如果專中心中人嘅事，咁即係任何 policy、任何政策都係啦。 嗱，廣義上咧，乜嘢都係政治。 係啊， 乜嘢都有關，政治經濟亦都係緊密連結在一起，儘管並不等同。咁啊，社會啦， 嗱，所以你 醫療咧， 係啦， 醫療啊，冇 咪任何一樣嘢都係啦 ，American standard， 係啊， 還是 British standard， 係啊， 啊，阿不話我聽啊，大陸係多好多時用美國 standard 嘅， 係啊， 大陸 係啊，係啊，佢親美多啲， 係啊，你有留意啊？第一大陸咧係用美國英文，唔係英國英文㗎， 佢哋學嘅多數都係學嘅 American English， 所以聽下佢啲翻譯啊嚇，你如果即係開翻關兆上去羅湖聽下，羅湖行下，去深圳行下，全部 American English 嘅。好 ，anyway， 繼續。 唔係，我覺得嗰個勾結咧，即係。因為呢個根本就唔係普通法嘅言語嚟㗎啦嚇，即係咁啊，即係咁我相信咧，就如果佢用佢嘅解釋咧，無邊無際嘅，即係幾闊都得，咁啊仲好笑喎！今日劉少佳咧，我見佢講咧，佢話 佳叔啊， 佢話佳叔話，哦咁啊視乎政治嘅情況嘅啫，哇佢真係好老實喎， 啊咩叫 喂政法委上面就係咁啊嘛，所有嘢判嘢係政治㗎嘛。咁啊，按住政治嘅情況，佢話如果咧，就當時中國咧係比較覺得國家安全係安心啲嘅咧，佢就會鬆動啲嘅咁。咁死啦！咁啊，即係話法律就任你講，你話有罪有罪，冇罪冇罪，嚇咁啊，按你嘅浮動喎。咁呢個咪冇確定性咯。咁仲有個最慘就係弊啦。你如果香港啲法官要審，無論裁判司署、裁判署。裁判官到今日阿李國能確認咗啦，首席大法官啊嘛，佢都頭痛嘅喎。好啦，仲有你又話哦，有啲咧嚴重啲嗰啲咧就押解陰反上京， 係啦， 啲廣州啦嚇，深圳啦咁，咁啊更加喂大佬啊，你成套嘢都唔同嘅喎。 嗱呢咁個李家超咧，即係保安局長咧，就尋日明報訪問佢啊嘛。就話啦，問佢即係到底大陸會唔會喺香港即係設個細廠之類嘢啦嚇，就冇答到你嘅，冇會唔會拉人？佢唔答你啊！ 唔係啊，今日鄭若驊六點鐘開記者會都講啦，佢話我睇新聞先知佢審議緊。 係 啊，佢講嗰啲內容我又唔知。 係 嗱，我覺得咧，佢你話佢完全唔知啊，假嘅。 佢知㗎。 但係最慘咧就係，我最擔心嗱，老實講，你話問下鄭若驊，雖然鄭若驊我都唔係好信㗎啦。不過你問下佢咧，佢都可能有啲嘢會講講啲，從個普通法啊，或者從香港某啲實際執行啊、解釋嘅角度同佢講下。 他可能根本都不問你。 是 的。我從前當他一出的時候，譬如那裡現在講三個禮拜了，是吧？ 嗯。 都差不多了， 是 吧？是。三個禮拜左右。我想想，喂，至少啊，你都會找下你大陸信任的律師問下喎。 嗯。 即係我估啊，初頭估咧就係話，喂，會唔會問下梁愛詩啊？ 係。 佢梗係信阿師姐係咪？ 嗯。 阿師太。咁啊，或者問下黃仁龍都未必會問啊，可能都。 阿黃仁龍都好耐冇開過聲啦。 或者阿袁國強啊，都會啦。 係。 係嘛？或者嗰啲咩基本法委員會啊，嗰啲咩咩梁美芬啊， 梁美芬、 莫樹聯啊，莫樹聯我班嘅 ，OK。 嗯。 啊，考第一嘅佢嚇 ，OK。 哦。是啊，你都班啊， 我班嘅，好叻嘅，好叻嘅。啊，不過即係佢嘅價值觀一件事嚇。 嗯。 佢法律叻嘅，咁啊會唔會問下咧？咁我已經發覺陳宏毅啊咁啦嚇。 嗯。 我諗佢全部都唔問喎。嗱呢樣先恐怖啊！即係話咧，佢覺得唔需要啊。即使香港係普通法，佢係另一套制度。 嗯。 佢覺得完全唔需要。喂，咁會唔會你嗰度都執行有問題咧？咁啊，你有問題啊？你判錯啊？咁我釋法咯。 嗯。 佢而家都，你記得呢幾日個個都佢哋嗰啲人咧亂咁吹，個個都吹一輪嘅喎。 嗯。 越左就越好嘅喎。 係。 阿葉國謙啦，佢話押解音犯上京啊嘛。 係。 係啊。咁唔問即係咧，佢直情係我自己閂埋門寫咗。啊，你搞掂佢。啊，你執行得唔好，唔夠嚴格。咪押解上京咯，上深圳啊、廣州咯，係嘛？你判錯我釋法咯咁，喂呢下先大鑊，即係佢完全咩嘢都，唉，收工啦嚇，當你傻噶啦定。咁我諗啊呢下即係，咁你所以大律師公話，喂你俾個 draft 嚟睇下，我俾啲意見你啊， 係 或者律師會今嗱律師會今次嘅意見書唔係太差嘅喎，佢都堅持七點，大律師公話十一點，其實嗰度咧有大部分重複嘅，OK， 其實。心人同之心啫， 心知肚明 啊！係啊，你 即係舊年反 你學普通法嘅律師，你梗係叫佢喂跟普通法嗰度嚟解啊，係咪啊，大佬係嘛？喂，佢而家佢當你傻嘅喎，真係呢下大鑊喎。所以其實可能你話咩香港末日啊，起碼個法律制度末日先啦。 係 啊，其他我唔知啊，真係係嘛？ 喂，嗱咁大律師公會咧就係其中一樣嘢咧，就話。第一就冇追訴期嘅，OK。第二咧就用普通法嚟詮釋嘅。第三咧即係嗱，有幾樣嘢啦嚇，要有日落條款。講來講去咧，你中共條氣唔順咧，就香港咧就唔同佢立23條嘅啫。咁嗰23條咧真係如果真係形勢所逼都係要立嘅時候咧，咁立咗咁你咪你呢個國安法咪收起佢咯？你講來講去都係驚你班人同外國勢力有聯繫，而家就話勾結啊嘛！ 對唔住，我真係完全唔係咁睇。 係， 如果佢要跟你大律師公會又好，或者跟你律師會嗰7條啊，其實佢使乜立啲法啫？對佢嚟講，佢要絕對控制、絕對威嚇、絕對你驚、絕對乜嘢佢條線，佢話點就點，你唔敢做。其實你係冇曬所有。你所講的國際人權公約保證的自由的，所以他要說呢，他說定了那個什麼副主任鄧什麼，我忘記了， 鄧中華， 未聽過名字，真的， 鄧中華， 老實實， 這個是， 他其實何時上任，我真的，他好像未聽過的，真的，他說，我凌駕了，即有他說就沒你說，你說香港其他什麼條文，總言之，這個就最優先的 了，他說的有個 wording 好緊要，喺即 係 特殊情況之下保留部分嘅管轄權。 唔係嗰個就係講管轄權，係 啦。 佢直情話，當有人問佢：喂，究竟如果同基本法其他條文有衝突嘅時候，佢就話：咁啊，梗係國安法 凌駕 啦。 係嗱，佢 repeat 你講係凌駕一切，凌駕一切。 但係你記住喎，嗱，嗰啲藍絲咧就好中意講噶嘛。佢話：喂。英美都有國安法啦，係咪啊？係，佢有國安法，但最後佢哋嘅國安法都唔能夠凌駕國際人權公約喎，佢唔能夠凌駕喎。但係你如果你香港，你話喂唔係喎，你香港基本法講話有國際人權公約保證，佢話佢優先喎。咁即係換句話講，你香港原本啊，你當啦，嗱將個鐘咧扭翻轉頭啦，當你84年啊。82年啊，或者一路草擬基本法嘅時候， 所有嗰啲草位啊，我諗死咗嗰啲都真係唔限幣， 係 有好多係即係係佢內地嗰啲嘅化學家， 嗯， 都話喂呢啲要寫好啲啊咁樣噶咁， 嗯， 不過嗰啲初心冇曬喎。嗱，香港行為就用香港法律，香港法律就用普通法， 嗯， 然後就根據普通法裏邊嘅無罪假定啊。用香港的那套的價值來到去執法啊、查案啊、然後跟審訊啊，全部都香港喎。 是。 就算你到2003年，葉劉淑儀做局長， 是，講23年那陣， 都仲 sell，喂，好緊要㗎，最嚴重的案件是有陪審員啊， 是， 不是話邊個講咗就算啊，啱唔啱啊？而家陪審員都冇啦。 是。 即係連係葉劉淑儀親口講嚟推翻喎， 係 即係佢而家恨做特首恨到發神經啦。 但係 越左就越好，越硬就越好，越戰狼就越好。 不過喎，葉劉咧都係海鮮價嘅喎，佢一日劇情需要嘅時候咧，佢就好温和㗎啦。 仲有機會啊嘛，可能 佢信家，佢數信信已經仲有機會㗎。 喂，真係好嘢喎！2003年佢親口講嘅喎， 係 係嘛？咁點啊？2003年原來嗰個係阿董生意思啊，唔係你意思啊？哦，你去完美國，跟住咩嗰個，跟過你個老師學完民主，翻嚟就仲左啊，仲獨裁專制啊！哇，真係我真係暈咗喺度啊！真係由佢把口親口講先夠諷刺啊嘛！ 係啊，咁佢好多嘢都好諷刺，佢將會不斷打倒昨日的我。咁啊，睇劇情需要到日即係。選特首嗰陣咧，可能就係另外一套嚟噶啦。另外當嗱，你記唔記得咧？舊年推嗰個23推送中嘅時候咧，到大概秋天到咧，葉劉就接受電視台訪問，咁佢就話咧，佢就話阿林鄭出賣佢嘅，公開講啊，你話 佢認為應該繼續去啊嘛， 係啊，你話俾我聽，我哋唔繼續推咯。啊，點知你又收回啊嘛，即係佢公開咁講，即係佢係好。即係啲海鮮咧，你知道海鮮界係點㗎啦嚇？即係你入去啲酒樓，即係按按市價㗎嘛。佢都係咁睇。不過而家大陸禁咗咧，其實一般都相信咧，就話同美國咧，即係開天殺價，落地還錢嘅啫。嗱，佢可能咧落咗上邊落咗個聖旨，叫你下邊班藍絲啊，咩啲親共人士有禁咗，去到禁咗 ，OK。虛無縹緲嘢講曬出嚟啊嘛，咁啊製造一個好左好恐怖氣氛咯。喂，攞再攞張嘢嚟睇下，啊，好似世界末日。嗱，攞出去啊，係咁樣射落嚟，咁你班人咧就哇驚喎，驚喎，驚喎，咁啊，即係同美國佬講嘅，志不在此。你諗下嗰啲嘢咧，我覺得阿陶謹申即係唔係好明嘅。你而家搞到啲咁嘅國安法出嚟咧，就絕對係自殘。嗱，你啲民主派啊，咩本土派啊，咩港獨自決咧，其實就係濕濕碎。 嗯， 呢班人就係濕濕碎，邊有能力？即係我唔想學，唔想講粗口。邊鬼有能力啊？去攬炒啊！你而家咁樣咁攬炒，你自己香港、大陸以及全世界各種勢力。在香港都不知道有多少利益，主要是一個經濟的利益。你這樣炒法呢，你沒有了個國際金融中心呢，嘎嘎聲笑啊，尤其是普京，普京信不過啊，大佬，即是普京信不過啊， 這個信不過 啊，即是俄羅斯賣1000架坦克車給印度，這個中共最大敵人，宿敵一個就是越南，一個就是印度，現在這樣玩你中共嘛。你吹咩嚇？冇通以後你唔再同俄羅斯買石油啊？唔同佢買武器啊？嗰啲防空導彈以及咩蘇-35啊，訂咗喎，未交貨嘅啫喎。好，anyway， 繼續講落去。喂，你又點睇咧？佢係好唔 make sense 啊！舊年送終你就振振有詞講，就因為陳同佳嗰單嘢有個缺口啊，其實後屘就唔係嘅，大家爆出嚟。有啊，我哋法律個漏洞啊，唔好殺人犯啊，可以俾佢走啊，逍遙法外啊，香港唔係逃犯嘅天堂啊，咁啊講喎，好啦，今年咧連呢個藉口都冇啦。About today one， 我講 你講， 唔係我覺得係係而家國際形勢嘅問題嚟嘅， 嗯， 就唔係淨係佢覺得個道理嘅問題。 或者甚至佢唔係唔知道，會好影響好多嘅人嘅共產黨有權有勢嘅人嘅利益。 係， 即係香港嗰啲人嘅利益，佢不屑一顧。 係 啊，即係就算嗰幾百萬黨員，或者幾十萬啦嚇，最重要攞住嗰幾十萬億嘅，我覺得佢哋都唔係考慮呢啲。唔係，我應該咁講，嗰啲人都會考慮呢啲，但可能有一個好少數嘅人，或者一個人唔考慮呢啲。 從來中共都考慮呢啲，做到最真係好奇怪喎！諗呢樣嘢，你比舊年送中更加自殘嘅一樣嘢，咁今次佢睬你班立法會都多鬼魚。 唔係喎，我覺得咧，如果佢最後最高權力嘅人，係認為呢個時間咧，經過疫情咧，其實中國相對國力咧，仲勁過其他喎。尤其是美國佬喎。我唔知邊個俾佢分析啦。可能佢有人真係俾佢分析係咁嘅喎。 即係重創咗美國。 係。 佢咧係用高壓之下最嚴厲嘅手段，係控制到個疫情。 係。 啊，儘管佢啲數字信唔過，但係基本上應該係控制到嘅。啊。 唔係，但係佢認為咁樣咧。相對綜合國力咧，喺呢個時間咧更加高啊！即係個相對啊。當然呢個有可能係咁樣。咁當然呢個究竟係咪佢啲智囊誤導佢？因為當然亦都有第二個可能性，就係點咧？就根本其實係權力鬥爭及需要。 係 啊，呢個可能我仲聽更加多人咧覺得呢個仲似啲添。咁如果係咁咧，就當然香港對佢嚟講不值一顧。 不值一顧， 係啊， 諗清楚先啦。 我覺得好難講啊，真係。 喂，而家隔嗱，我哋講呢度唞一陣先，好唔好啊？ 好啊， 即係翻嚟咧，其實仲有大把嘢要請教啊，陶先生嘅。唉，即係舊年上過嚟都七大半年啦， 係嘛？ 係嘛？嚇 ，OK。 恍如隔世啊！ 恍如隔世，舊年都係新馬請你，今年而家踏入咗六月，先再請過你。好，唞陣先。